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从恋上我开始吧，恋我癖，蔡依林。 怎么回事？ Egoholic 恋我癖，来自于蔡依林和陈星汉的合作。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呢，之前已经诞生过很多的金曲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Play Will Pay、 I'm Not Yours、 Miss Trouble 等等。所以当有一天呢，陈星汉跟蔡依林说，好，我想出一张自己的专辑，当中呢想要有一首歌曲邀请你来跟我一起来合作，蔡依林二话不说立马就同意了，于是也就促成了这次恋我癖之间的一个合作。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说到好像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标榜着自我的存在，你从好的方面上来讲呢，就是大家的个性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多了，但同时你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这样的个性似乎又都是相类似的，或者说又不太有个性。真正的恋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令和陈星汉做了一个探讨。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啊，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挺新鲜的。因为呢，这里是一个小镇，小镇小到什么程度呢？它的人数呢，不是只有1000人，也不是只有几百人，只有一个人 ，only one。是的，各位你没有听错，真的只有一个人哟。这里呢是美国的一个小镇，那在这里呢，这位只剩下一个人的这个小镇的人呢，今年已经84岁了，他是这个小镇的镇长。以及财务、文员、秘书、酒馆老板以及图书馆馆长等等。你以为这样的一个小镇听起来只有一个人，然后每一天他的生活会很无聊，没有人来？ No， 只是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但是每天会有很多的游客前来。所以各位，前方我们到达这个小镇呢，我们无论去酒馆还是去图书馆还是去历史遗迹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熟悉的一个人。他为我们服务，他给我们讲解很多的事情。我们听着好听的歌曲，我们沉醉在很嗨的状态当中，他也会过来跟你说醒一醒，把你的嗨解掉。解嗨人来自于 Yoga 林宥嘉。 搞不清楚如何自处才不白目， 歌里面营造出来的复古爵士风格当然是优感林宥嘉的强项。歌词当中呢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哈，比如说全球狂欢偏偏我要和我独处，全民排队可我好想脱离队伍，这倒是很多人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搞笑节目在播，为何眼泪瀑布直流，这首歌曲当中呢很多这样的一些非常古怪的行为，当然这个古怪是加引号啊，见仁见智，全部是来源于优嘎林宥嘉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解嗨人当中呢，可以是他自己日常中的自己的行为跟自己最擅长的复古的爵士风格相结合的一首比较成功的作品。希望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碰到这样的解嗨人，不然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行为瞬间就会变得荡荡的荡到谷底了。前面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去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在美国，名字叫做 Monowi， 拼写一下啊 M-O-N-O-W-I。 这个小镇呢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北部偏远的地区，距离呢南达科他州呢边界只有5英里，一条长长的土路是穿过了滚滚的草原和金色的麦田，通往这个小镇的镇中心。小镇到底有多小呢？这个小镇呢仅仅只有 0.54 平方千米，大概的意思呢也就是可能大学当中的一个足球场都会比这个小镇要大。这小镇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这里的一个市民，他会在这里面呢扮演市长，扮演镇长，扮演财务、文员、秘书、酒吧老板和图书馆馆长。每年呢他也都会象征性的在自己的 Monowi 酒吧的镇长选举栏上去挂上通知，告诉大家说，好，我现在要正式的参选镇长了，欢迎大家来跟我进行 PK， 然后呢自己再为自己投票。感觉真的是很爱玩过家家的一个人，每次他当然都能够以压倒性的优胜获胜了。当然这个小镇当中的所有的经营的执照呢都会正常的发放，而发放人的时候呢，他一方面去扮演秘书发给自己，一方面呢又扮演老板说，嗯，我终于又获得了自治认证。 拥有我的盛开，我拥有我的姿态。啊， 很美的一首歌曲，也是陈绮贞很经典的一首作品《花的姿态》。其中歌词唱到说，你拥有你的，我拥有我的盛开，我拥有我的姿态。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不太理解的某些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行为，其实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就是那种最舒服最盛开的一种状态，只要他没有伤害到对方，没有伤害到自己。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样的一个 Monowi 小镇当中呢，只有一个人，当然会有很多的游客前来去问他，你为什么不离开呢？你一个人在这里不会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吗？他是这样说的，在这个世界上 Monowi 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当然可以选择和我的孩子们住在一起，但是那样的话我就得再交新朋友了。听起来好像只是不想再交新朋友哈，其实呢，他对于这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和爱的，爱到已经无法离开这里了。蒙诺维酒吧的老顾客呢，大多都是在这个地区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民，他们呢也大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酒吧老板的陪伴之下去长大的，每天吃着他亲手制作的汉堡，喝着他自己酿造的啤酒，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舒服，那么的自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现在最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Portrayal the Man。当你觉得自在的时候，当你觉得不自在的时候，听这首歌曲都能够点燃你的嗨点。Feel it stills. Come on, 一起来。 To keep my hands on myself. Portrayal the Man 这支乐队呢，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支乐队。他们在音乐节上表演的时候，或者是在任何一个现场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背景的那个 PPT 当中啊，都会放一些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来到音乐节当中，我们都会知道音乐节还有很多很多的嘉宾嘛，你期待的嘉宾可能是在后面的，他会写上，如果说你期待的是某某某，那么各位你来早了。 当然这首歌曲是他们乐队当中最红的一首歌曲，很多人来到现场呢都是会听他们的这首歌曲的现场演唱的。不过他们一定要把这首歌曲放到倒数第二首最后的最后，当大家非常失望的说啊，我今天可能会听不到这首最熟悉的作品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专门选择不演唱自己的知名作品，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写上一句那首歌曲马上就来，然后就会现场的演唱这首 Feel It Still。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国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当中呢只有一个人，好像我们每个人从小当中都会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我们从小身边最熟悉的那些人事物随着时光的匆匆的流去他们不会改变，若干年过去之后可能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苦恼和烦恼，而自在的是那些人还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镇当中呢，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走，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陪伴着他，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来去维护他们曾经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愿图。好的，各位，如果你曾经也这样幻想过，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理想，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首翻唱版本的理想三旬当中去好好的畅想一下这样的状态是怎样的舒服和惬意吧。写出话版本 雨后有只诗来，时过暮色苍白，旧的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容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在路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一口卷的情怀要随着年代 陈鸿宇的原版相比呢，谢春花的这个版本的理想三旬要轻快很多。谁说理想一定不好实现？谁说理想听起来一定要是苦大仇深的？在这首轻快的旋律当中，我们继续延续这种理想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好好的放松自己的身心，放松自己的节奏，放松自己的身体。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别有过的笑来对我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出版8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如敏表示，红星照耀中国具有特殊的魅力，无论是普利策奖还是其他文学奖项都不能跟它媲美，因为它写的是大物象、大事件。红星照耀中国已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累计发行上千万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了该书，一年多来销量已达300万册。温如敏表示，将红星照耀中国收录进部编教材8年级上册，是作为纪实类的报告文学收录的，主要想引导孩子们首先是感受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革命传统的传承，并且通过这本书让学生去了解怎么观察事物、怎么抓住重点和怎样纪实。座谈会现场，嘉宾为红星照耀中国80周年纪念书模揭幕。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向来自北京、河北的7所中学赠送红星照耀中国各50本。他说，希望将红星照耀中国的政治意义、文学价值、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的读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哎呦，旅行过程中下雨，哎呀，这个滋味，一方面下雨挺浪漫的一件事儿，一方面下雨吧又会让路况很不太好走，原本白天要做的一些行为要拍的照可能都要耽误了。但是天气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说得准。欢迎各位继续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雨中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美国这样的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小镇那份独有的浪漫吧。 在雨中，我们和汪峰一起来到了美国的 Monowi 小镇。前面说到这个小镇呢，现在只有一个人，但是当然之前完全不是这样的状态。之前呢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的生活在这个小镇当中，后来当然丈夫去世了，只剩下妻子一个人还在小镇当中继续着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个小镇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特别的东西，也可以在这样的下雨天，我们哪儿也不去，静静地宅在图书馆当中，来到一个私人图书馆，看一看它的一些图书都是什么样的，以及去了解那个时候不同时代的一个状况。前面我们去过酒吧，距离酒吧几步之遥呢，就是 Els 她逝去的丈夫 Ruby 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也是 Monowi 另外一座公共的建筑。在不耕田不喝酒的时候呢，生前的 Ruby 最喜欢的就是读书，他的遗愿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私人藏书变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 Ruby 在生前的时候呢，就买了一个小棚子去装他的5000多本的藏书，注意5000多本哟。但是在图书馆建成之前呢，他就非常遗憾的去世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孩子们呢给吊灯装上了电线，侄子们呢搭建了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孙子们呢也不闲着，也来帮忙，在一台旧冰箱旁边画了一个手工制作的牌子，上面写着 Ruby 的图书馆。就这样，按照他的心愿，这个图书馆正式的落成了。在这个图书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年代的藏书，甚至可以从这里找到50年代的国家地理杂志。事实上，当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呢， Els 和她经营的小镇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迎来了来自47个州和41个国家的游客，并且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他们的这份爱和美好还在不断继续。 爱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远好剪断了线它就碎掉生命的暖到心就好喜欢就好美到不了越变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飘进云里飘进风里接受生命气球 许哲佩的这首气球呢是他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唱，难点呢就在于一口气要念出来很多很多的歌词，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念，注意在这首歌曲当中不是念而是唱哦。旅行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会让你遇到很多的美好。我们来到这个小镇当中只有一个人，他不离开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不用去追究各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让这些 mini reasons 化成我们的空气，在我们身边的不断的飘荡，然后我们尽情的去呼吸，尽情的去感受。 Lady Gaga mini reasons，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发音乐节欢迎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世上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 reason， 让这些 meaning reasons 就成为空气一样出现在我们周边，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当然也是理想啊。如果说这样的状态可以存在的话，那会不会成为你记忆当中每一天都非常非常重要和难忘的一天呢？各位会唱的朋友 Come o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 Te llevo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brazar Aún en la distancia Nunca vayas a olvidar Que yo contigo siempre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 For I was only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想象一下，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人的小镇，在这个小镇当中呢，曾经在这里成长过的孩子，或者是周边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在若干年过去之后，来到这个小镇，发现一切人事物还是曾经的那种存在。当丈夫去世之后，妻子一个人继续的坚守在小镇当中，继续的经营两个人曾经享受过的所有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一切好像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嘴角忍不住的想要一提一笑。180度的美好，180度的清新，180度的你可能不熟悉的孙燕姿的作品， 开始有一点出入，面对面坐着对他还是很模糊，并不是我犯规，爱情才会这样无助，是你的幸福从来都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走过的路，谁对谁辜负你我的心里有数，180度是你转变的速度，我的脚步加速能否追回那场感触，你的陌生贪图和你难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图，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态度，我确认你一步还是一样于事无补， 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这首歌曲好像专门为这个蒙诺维小镇量身打造出来的一样。180度，来吧，我们继续。180度是孙燕姿《是时候》这张专辑当中最自在的一首作品。有没有听到海浪的声音？ 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仿佛此刻我们面对的就是非常漂亮的汪洋大海。伴随这首歌曲的轻快的民谣吉他呢，孙燕姿在随性的念叨着自己的心情，好像感觉有点像小小的抱怨，但是却丝毫听不出来生气的语气，反而会让人听到一种放手的洒脱。你要走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编曲非常的简单，但是确实这样简单的编曲呢，营造出了所需要的一种氛围。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美国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叫做 Monowi， M-O-N-O-W-I。 这个小镇当中呢只有一个人，他继续的存在在这个小镇当中，当然会有很多的游客前来哈。Monowi 是以美洲土著人的 flower 这个词，就是花啊，这个 flower 这个词命名的。没有几个人现在是真正了解美洲土著语言的，当然现在我们可以问的也只剩下一个人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各位去到美国，碰巧又去到了美国中西部，不妨顺带去蒙农卫小酒吧喝上一杯，然后跟这里的老人好好的聊聊天，听一听他过去的故事，跟他讲一讲现在世界的变化，这样你的旅行应该会收获很多特别的故事吧。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让我们就这样顺道自在快乐享受每一天的行程。 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是我的样子不用矜持。走路带着风向的太空，想法很不同，表情呆萌，不管中不中也拒绝雷同。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么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就不要成一团，来个宇宙全力打、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没言就比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真正梦想的超级英雄。 宋美阳的舞曲现在是越来越有范儿了，这首 Do It Like This 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作。今年呢他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曲风，喜欢这样的演唱的话，记得关注他，他叫做宋炳阳。11:56，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行程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 Do it like this， 祝各位今天一天心情愉快。 真正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这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不用解释。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轰情五月花。歌如春潮，